罗马书嘅第二十四讲，今日要讲罗马书嘅九章一至到三节，同埋六至到十四节。哇，咁你话九章四节同埋九章五节咧，点解你唔讲啊？记唔记得我上次已经同大家讲过，系嘛？救恩系出自犹太人，好可惜，因为佢哋唔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佢哋冇接受到神俾佢哋嘅旨意。在他们身上的旨意，以致他们是拒绝神给他们的福音信息。那你说是不是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落空啊？不是吧，保罗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听，保罗告诉我们听，世上是有真正的以色列人和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讲哪些人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在每一个的时代，神都会将真正的以色列人，就是那些渔民，我又要讲清楚了，渔民不是打鱼佬，不是说捉鱼的人，渔民我今天所讲的是渔落来的人民，渔落来的以色列人。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渔民，是神是为他自己所存留的人民，这些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在罗马书的九章一至到三节，保罗一开始就告诉以色列人，神没有放弃到你们、啊、保罗说，我身为外邦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但是我的心是向着你们。这班是什么人、啊、这班是在说使徒行传里面希望置保罗于死地的人。保罗怎样来对待他们啊？在罗马书的九章二节，保罗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的伤痛，我为了你们忧愁伤痛。九章三节呢，他说，为我的弟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说，如果你们能够得救的话，我情愿自己同神分离，我情愿自己被诅咒。好可惜，好多的基督徒都不能够为了这个世界失丧的人来到是悲伤，就是好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大有忧愁，我时常的伤痛，为了这些未得救的人。保罗求神，他说，只要以色列人能够得救，我情愿被诅咒，情愿与耶稣基督分开，情愿是落地狱。哇，这一节的经文在圣经里面是其中一节最感人的一节的经文。你说保罗是不是下爬轻轻啊？是不是山草药噏得就噏啊？不是吧。保罗在罗马书的九章一节怎么说啊？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保罗说，有哪个跟他作见证啊？首先是耶稣基督为他作见证，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还有呢，他说，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啊。哇，你说良心信不信得过的？一个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良心的确信不过。有时我们会被罪来到控制，被邪恶来到控制。就是好像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十五节，说我们的良心是可以污秽。但是如果一个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呢，是有圣灵来到控制。所以一个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良心如果被圣灵控制的话，就是信得过。保罗说，我请耶稣基督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第二的位格为我作见证，我请圣灵在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第三位格的圣灵亦都是同样为我做见证，他的话语绝对是信得过。哇，有人说，哇，他说情愿自己被诅咒，希望以色列人能被救赎。咦，可以这样做吗？世上唯有一个人他的诅咒成为我们的救赎，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是吗？不是保罗噃。嗱，啱啱保罗在第八章先至讲完，他说一个真正的信徒永远冇办法是与神的爱来到是分离。 其实呢度保罗讲嘅系乜嘢啊？若果真系有可能嘅话，我情愿系与神隔绝，我都希望以色列人系能够得救。哇！你有冇谂过点解我哋唔能够好似保罗一样咁有效嚟到传福音啊？因为我哋唔能够好似保罗一样爱人若己。嗱，我哋可以问一下我哋自己，我哋有冇为咗未得救嘅人嚟到系祷告？啊，你话有啊有啊，我为咗我嘅家人，我为咗我嘅亲戚嚟到祷告，系嘛？但你睇下保罗咧，佢唔系为咗佢家人亲戚，佢系为咗佢嘅同胞嚟到祷告。罗马书嘅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他为了他的同胞来祷告，他甚至是为了万人来恳求。在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一节，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保罗真的很有爱心，他是爱人，好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你说我们怎能够爱人好像耶稣基督爱人一样啊？喂，首先我哋要有耶稣基督嘅思想，系嘛？我哋要越嚟越认识耶稣基督，我哋先至可以越嚟越接近佢，以致我哋嘅心思意念都系越嚟越似耶稣基督。而且我哋系要服从佢嘅话语，然后我哋先至可以活出佢喺我哋身上嘅爱。当我们越来越爱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越来越爱世人。这个就是保罗的秘诀。罗马书的第九章一至到第五节，有很多人读这几节的经文的时候，可能产生了一个错觉，就是神的旨意落空，神的主权出现了问题。那些人可能认为是神一开始就要拯救所有的以色列人。喂，现在神自己的子民都不相信，那神的计划一定是落空了。亦都是因为这样，有很多的学者认为神已经放弃了以色列。所以他们说罗马书的九章至到十一章不是那么重要，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是一个附录。他们甚至叫他做什么 ?A parenthesis。一个括号啊，在说的圣经里面不是重要的经文。但是保罗怎么回答，保罗怎么告诉我们听啊？他说以色列人的不信和神的旨意，神的应许是完全一致。神的应许是没有落空到，神是没有失败到，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听。罗马书的九章至到十一章其实和罗马书是息息相关，其实在罗马书里面是非常重心的经文。为什么我说和罗马书一章至八章是息息相关？在罗马书的一至到八章，保罗讲出因信称义的道理， 是凭信心不是凭行为。但是呢，以色列人很可惜，他们认为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得救，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因为他们的祖先同神立约，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他们有行国礼，这一切他们认为是代表他们得救的标志。他们信错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九章一至到三节为他们来到悲伤。如果他们信得啱的，保罗不会为他们悲伤，就是因为他们信错了。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的九章四至到五节安慰啲以色列人，佢话你哋虽然信错咗，但系你哋仍然系神嘅子民，教会唔能够系取代你哋，神喺你哋嘅身上仍然系有佢嘅应许。喺民族嘅立场，神系有应许；喺地嘅立场，神系有佢嘅应许；喺国嘅立场，神亦都有佢嘅应许。嗱，好多人话喺呢个世上系冇千禧年国呢样嘢。但是问题，如果你是这样解经的话，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地的应许成就了没有？如果你看大卫的版图，或者是所罗门王的版图，你会发觉是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个个版图是争得远，地的应许还未实现，国的应许实现未啊？在说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但以理书里面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很多的经文，还有呢在启示录里面都是有很多经文关于以色列人的国，这一切都还未实现。若果你说没有千禧年国的话，即是说神的应许完全落空。但是亦都有很多人说千禧年国在圣经里面只有启示录讲到千禧年国，其他都没有讲到。是在圣经里面一共有七次讲到一千年，在新约六次在说启示录的第20章，但是还有一次在哪里啊？在说彼得后书的3章8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对神来讲千年如一日。嗱，好多人就断章取义攞呢节嘅经文抽咗出嚟，就系话咧呢节经文所讲嘅就系对神嚟讲一千年好似一日啫咁样样。但系你有冇睇过呢节经文嘅前文后理啊？系讲紧乜嘢啊？喺一千年后有乜嘢啊？神嘅审判就会来临。喺一千年后有乜嘢啊？所有有物质嘅嘢都会被销毁，然后有新天新地。若果你睇呢节经文嘅话，你会发觉同启示录二十章入面所讲嘅次序完全一样，唔系单单系启示录。我可以话俾你听，喺新约入面对千禧年国嘅教导绝对系真实嘅。有好多人都会话，耶稣基督喺马太福音嘅5章18节话神嘅话语1.1话都唔能够废除，但系一千年呢，佢哋就会有另外嘅解释。若果你真的将一千年解释成第二啲嘢嘅时候，你是不是还是凭住神的话语1.1话都不能够废除的宗旨来到解经？你不是，你不可以这样讲。所以保罗安慰以色列人，他说你们绝对是有优先的地位，因为神在你们的民族上，地的应许、国的应许仍然都会在你们的身上来到实验。所以在书9章4节和5节，保罗再一次提出以色列人是被神拣选的民族，和他们的祖先立约，有神的话语律法，成为他话语的监守人。另外呢，救世主尼赛亚亦都是出自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绝对是有优先权。虽然很可惜，神叫他们将福音传给世人，成为外邦人的光，他们衰了，他们没有做到。其实以色列人这个问题早在历史当中我们都见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哪个？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约拿，约拿先知。记不记得神叫他传福音给尼尼微人，将福音、将真理传给他们，就是好像神叫以色列人传福音给外邦人一样。但是约拿有没有听神的话语？他不能够忍受外邦人得到神的恩典，他不能够忍受外邦人得救，他希望神惩罚外邦人，所以他不肯去尼尼微。神叫他去尼尼微，去东边，他就走去西边。阿宾叫狗就越叫越走，是吗？他是希望去到他斯，他斯是哪里啊？当时的人认为是西边最远的地方，他就希望去到那里。结果神就叫一条大鱼吞了他落肚，去到尼尼微就吐回他出来，没办法，死死地气走去跟尼尼微人来到传福音。结果整个城的人都相信了。哇，如果我讲一篇道，整个城的人都信了，你估我会怎样？我会很开心，是吗？开心到不得了。但是约拿怎样啊？圣经说他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他走出的城怎样啊？他跟神说，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因为外邦人得救的情愿死，他不断的心人探息， 就是因为外邦人信了主，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写照。以色列人不希望外邦人得救，他们没有做到神叫他们做的工作。所以我们见到约拿时代，以色列人已经远离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我上一次都跟大家讲过，神是要以色列人成为管道，他们就成为了什么啊？容器，成为了貔貅，有入无出。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那你说他们的管道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为什么会失了啊？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的不信，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自私，所以令到这个管道是失了。你说如果有一条水道是将水运去一个村落，如果这条水路是失实了，那些人会怎样啊？希望通回它啊。但是如果已经失到水泄不通，会怎样啊？另外起一条水道将水运去这个村落咯，是吧？这个就是神所做，他是兴起成立教会，是透过教会将福音是传给这个世界。但是保罗要话俾读者知道，神是没有放弃到以色列人，只不过是将他们放在一边，用教会来到完成他们所未完成的工作。所以罗马书的第九章至到第十一章和前面的经文真是息息相关。刚刚第八章保罗才讲完，没有东西能够使到我们同神来到分开，是吗？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开始就进入罗马书的应用部分，一至到十一章呢是啲理论神学，十二至到十六章呢是应用。我时时都话，好似我捉围棋读嘅嗰啲围棋书，系嘛？前边系讲啲理论你听，后尾咧啊，俾啲实践嘅例子俾你，啊，教你点样嚟到应用。保罗嘅宣信都系一模一样。啱啱罗马书嘅八章，保罗先至讲完，冇嘢能够令到我哋同神嘅爱分开。但系罗马教会嘅基督徒就会问呢个问题咯，哇！那些以色列人不是神的子民吗？不是神拣选的吗？现在神将他们放在一边，是吗？那你还说没有东西能够使到我们同神的爱隔离？哇，我们的信徒，哇，如果你是这样说没有东西能够使到我们同神的爱分开，现在看看以色列人被神放在一边，我们怎么信得过你的福音信息？我们怎么信得过你写的经文？所以保罗一定要在《罗马书》的第九章至到十一章来到解释这些的问题。他怎样解释啊？他说神的话语没有落空到啊。因为为什么啊？他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罗马书》的九章六节。哇，你拗晒头啊，好像有个人跟你说不是所有中国人生的都是中国人。喂，你会怎么想啊？哇，你说哇神奇啊，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其实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啊？不是所有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都是得救的。神是拣选以色列人的民族，给他们神的话语，跟他们立约，要将这个好消息传达出去，使到人来到认识神。这个是民族上的立场，但是不代表每一个以色列人个人的立场都是会得救。虽然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不相信，不等于神的旨意落空，因为神从来没有打算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会得救。但是在不信的以色列人的外面，永远神都是留下一些的余民，这些余民是会相信。我再讲一次，在这整体立场，整个民族以色列人是被神拣选，有他的旨意在他们的身上，跟他们立约是有地有国的应许，要他们传达神的福音信息。但是在个人的立场，不是个个人都得救。那我们怎么知道啊？其实在罗马书的二章二十八至到二十九节，保罗一早讲了，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义民。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有没有见到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是怎样啊？不是因为他肉身有割礼，而是他里面心的割礼，而是一个真正接受神的人。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十七节，耶稣基督都有讲到，他见到拿但业的时候，第一次他怎样说啊？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在数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一直都有不信的以色列人，但是亦都有相信的余民，这些余民就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不单止在耶稣时代他见到拿但业这样说，其实在以色列人每一个的历史的时代都有余民是属于神的人。保罗就给了我们有很多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罗马书的九章七节，是讲到以撒。经文说，也不因为是阿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是作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有没有见到啊？不是所有从阿伯拉罕所生的都是阿伯拉罕的儿女，唯独以撒生的才是。同样在罗马书的九章八节，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唯独那些有应许的先至是神的儿女。这一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记不记得以撒的故事，就是阿伯拉罕在七十五岁的时候，神应许他和撒拉是会生一个有应许的儿子，这个是谁啊？是以撒，是吗？将会有国从他而出。但是阿伯拉罕过了十年，哇，望下撒拉的肚还未有动静、所以他就听了撒拉的话，和婢女夏甲来到同房，生了以撒玛利。在说创世纪的二十一章十三节，说以撒玛利绝对是阿伯拉罕所生，是他的后裔，而且是有后裔的权利。但是以撒玛利是不是神所应许？不是神所应许，是吗？是以撒才是神所应许。以撒玛利虽然他是长子，以撒只不过是次子，但是这个应许就在以撒的身上。在他们两个未出世之前，神已经拣选了以撒，神没有拣选以撒玛利，这个就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恩典。其实阿伯拉罕还有其他很多的后裔，他不单止是跟撒拉和夏甲是有弟弟哥，后来他还娶了一个女人叫做基土拉，在说创世纪的二十五章，基土拉跟他生了六个仔，没有一个基土拉所生的是神应许的儿子，以撒玛利都不是，只有以撒才是神所应许。这个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还有第二个例子呢，第二个例子保罗给我们的就是雅各。雅各和以扫是一对的孖仔，以扫是长子，雅各呢又是次子。但是在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大的是要服侍世，他在处引用创世纪的二十五章第二十三节。记不记得以扫啊？他整身都是毛，是吗？他是爸爸所喜悦的，他是一个猎人。雅各呢不是那么好一个人来的、他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啊？找住，是吗？他样样都要找住，连他哥哥的长子名分他都希望找住。但是他的妈妈就是喜欢雅各。以扫是长子，应该得到双倍的产业，应该得到特别的祝福，在生命记的二十一章第十七节。但是很可惜，他对属灵上的事完全没有兴趣。神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他一娶就娶了两个，还娶了他的表妹以撒玛利的女儿为妻。以撒玛利就是 阿拉伯人的祖先，又是外邦女子，创世纪的第28章。更加大的问题就是他对长子的名分完全是没有兴趣。对他来讲，成为长子来到是侍奉神，完全是没有意义。所以为了一碗的红豆汤，他就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给他的弟弟。这个是他很大的问题。所以在希伯来书的12章第16节经文怎么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素的，他饮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神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是拒绝了以素，将他和那些淫乱的贪恋世界的人是放在一起。很清楚给我们见到神拒绝以素，但是亦都是因为以素拒绝了神。所以我们能够肯定被神拒绝的人是怎样啊？是拒绝神的人。但是拣选神的人呢，是被神拣选的人。有没有见到啊？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相对来讲，以扫不寻求神，雅各就有寻求神。因为他的罪，他被神来到管教，因为他不择手段来到是得到长子的名分。是吗？他被神管教，他去到他舅父拉班那里，被拉班来到是呃他，做了七年的工，以为娶到拉结，他最喜欢拉结，是吗？但是结果被拉班是呃他，你要做多七年工才可以娶到拉结。第一个七年只不过娶了利亚，所以他因为他的罪被他的舅父来到呃。后来他说我要回家，去经过以东地，要跟以扫来到是见面。以扫怎样啊？带埋400个人来到见他。哇，欢迎他，使不使带400个人啊？雅各好惊啊，以为个哥哥来捉拿自己。他惊到不得了，在雅伯的渡口将自己的家人分开两批。冇咁鍾意嘅儿女同埋妻子就第一批。若果係要杀嘅先杀呢批先，係咪？然后自己鍾意嘅儿女同埋妻子呢係第二批。嗰日嘅晚上送咗第二批嘅仔女妻子过河，自己一个人就同埋神嚟到摔跤，记唔记得呢件事呀？结果点样呀？佢揽住神唔放，直至到要神祝福佢为止，神就帮佢改个名，叫佢做以色列，成为咗12支派以色列人之父。嗱，呢个就系雅各，佢寻求神，但系以扫冇寻求到。好有趣，圣经话大嘅要服侍细嘅，有好多人又话：，圣经乱讲啦！以扫几时有服侍过雅各啫？圣经都冇讲。又话圣经讲嘅嘢出问题啦。但是呢节经文是讲紧乜嘢啊？系佢哋嘅后人啊！雅各嘅后人系边个啊？系以色列，系嘛？以扫嘅后人呢系以东，以东系以色列嘅敌人，系拜偶像，所以被神所审判。喺俄巴底亚书被神审判一章十节，话因为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呢、这个就系讲紧以东。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所以神是罚他们，以东曾经一度成为以色列的附庸国，是被以色列来到统治，成为以色列的奴隶。这一节的经文就是给我们见到大的是要服侍细，是讲紧以扫和雅各的后人。所以我们见到以色列是雅各的后裔，是被神拣选的民族，以东呢是以扫的后裔，是注定永远被断绝。这些全部都是神的拣选，不是因为雅各做了什么或者以扫做了什么。在罗马书的九章十一至十二节经文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作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 然后在十三节呢，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护的，是引用了马拉基书的一章二至到三节经文，说我恨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但是雅各呢，神说我爱雅各，马拉基书的一章二节。所以希望大家见到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什么？是神的拣选。那些被神拣选的人是因为他们拣选神，那些拒绝神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拒绝神。所以有些不信的人，他们会说，喂，神不要怪我啊，你没有拣选我，所以我就没有拣选你咯。不是啊，你要为自己的行为来到负责，是你没有拣选到神。但是那些接受神的人呢，啊，你不要自夸，你不要说是我拣选神，是神先拣选你，你没有东西是值得你的自夸。嗱，我哋头先话神系喺树以色列人嘅当中，永远都有啲余民系嘛，系属于佢。嗱，俾咗我哋两个例子，但系有啲人就可能会问：喂，你头先嗰两个例子，嗰啲都唔系以色列人嚟嘅？例如以撒玛利嘅后人系乜嘢啊？阿拉伯人啊嘛，系嘛？以扫嘅后人咧系以东人啊嘛。你最多话神将以色列人从外邦人分别出嚟，你唔可以话喺树以色列人当中神系有佢嘅余民。其实呢度所讲嘅系乜嘢啊？保罗要俾我哋见到，嗰啲属神嘅人都系被神拣选，都有神嘅应许喺佢哋嘅身上。咁你话喺树以色列人当中成为余民嘅有啲咩人啊？嗱，首先我哋可以睇睇。就是以色列人是几时成为一个民族啊？入了埃及啊嘛，是吗？出回来六十万的男丁成为一个民族，我们看看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余民。我们怎么知道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一至到五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粮，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有没有见到啊？当年在旷野入面，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是神所不喜悦，只有小部分的是神所喜悦。有些什么人啊？摩西、约书亚、加勒，我相信还有其他的以色列人，但是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在以利亚的时代都有余民，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的例子。在罗马书的十一章第四节，神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这节的经文是引用列王纪上十九章十八节。嗱，呢度又要做个广告，我下年就会同大家讲列王纪上同埋列王纪下嘅故事。嗱，我哋见到喺以利亚嘅时候，有七千人冇向巴力嚟到屈膝，亦即系话大部分嘅以色列人当时都系向巴力嚟到屈膝，只有少数嘅余民，有几多人啊？七千个。这个就给我们见到，虽然整个民族以色列民族都是被神拣选，但是得救的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在个人的立场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除了以利亚的时代，以赛亚先知的时代都是一样。记不记得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以赛亚先知见到一个异象，神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四周围有天使围住他，唱圣哉圣哉圣哉，然后神差派一个天使用火炭洁净了以赛亚的口，然后就问，我可以差派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喂，读圣经要好小心，圣经好精彩啊！你有没有见到这节的经文其实是给我们见到有三位一体的神。经文说，我可以差遣谁，这个是一体的神。还有呢，谁肯为我们去，有没有见到啊？ 三位我们是不是众数三位一体的神的教导，不单止在说新约，旧约都是一样。以赛亚先知就回答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神怎么说？他们不会听你说的，他们不会听你之笛的。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经文，这班百姓是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然后以赛亚就问，哇，他们这样要到几时啊？神回答什么啊？直到城一荒凉无人居住。什么意思啊？就是这班以色列人都会被老去啊，无人居住，是吗？然后在书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尾，给我们见到有余民的教导。经文说会有十分之一将会有树墩子洁净的种类。有没有见到这里啊？这里就是余民的教导。所以以色列人因为不听话，卒之是被掳去，被赶出他们自己的国家。我亦都讲过这个是管教，不是因为神放弃了他们，所以被他们被人来到是掳去。以色列人已经回到自己的土地，是吧？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管教。当他们是被掳70年后，他们就回来。你说为什么70年会回来啊？在耶利米书里面的预言，为什么会70年啊？他们有490年没有守到神的安息年。每几多年是一个安息年啊？七年。490除7是几多啊？70。神是计得很准，连本带利70年啊，你给回我。你们不肯守安息年，我将你们驱逐出去，逼住你们要守70年的安息年。有没有见到神的能力是几大？这些余民70年后就回来了，跟随以斯拉、尼希米、所罗巴伯的带领回到去以色列。有多少人啊？以斯拉记第二章告诉我们，42360人。是以色列人是分批回去以色列，但你怎么看得好，不是那么多人回去，是吧？这班可以说得就是余民，其他的人呢都是挂住赚钱，挂住享受，他们都不回去自己的家乡。另外在《马拉基书》的3:16，说有一小群的人寻求神，他们的名字写在纪念册的上高。这些都是神的余民。这些是旧约，是吗？那你说新约呢？新约有没有余民啊？一样都有。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不相信，就是好像当时犹太人的领袖一样。耶稣基督怎么跟他们说啊？你们若不信，必死在自己的罪中。约翰福音的8:24，他们怎样来回答耶稣基督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有没有见到啊？就是恃着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怎样来回答他们啊？他说，若果你们不行亚伯拉罕的事，你们都不能够得救。啊，你们若果真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就会行亚伯拉罕的事。什么意思啊？是一个民族的立场，以色列人是被神拣选，来到做他的工作，成为外邦人的光，来到将他的福音来到广传。但是个人立场呢，不是个个都会得救的。除非你是行亚伯拉罕的事。什么事啊？就是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圣经讲得很清楚，创世纪的15:6，罗马书的4:3。那你说不是吧？亚伯拉罕可能是因为他行国礼守律法得救。亚伯拉罕几时行国礼的？在树创世纪的17，亚伯拉罕是几时被神称为义人啊？创世纪的15，是吧？他是成为一个义人才行国礼。咁你话可能佢守法呢？啊，律法系430年后神俾摩西嘅，喺亚伯拉罕嘅时代仲未系有律法俾佢， 所以亚伯拉罕绝对是因信称义。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行亚伯拉罕所做的事，你们都不能够得救。但是尽管这些人不信，仍然有少数的愚民他们是相信。我们怎么知道啊？就是好像施洗约翰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施洗约翰、门徒，还有路加福音第二章的亚拿和西面，还有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的二章三十八节，说有些在耶路撒冷盼望得救的人，这些都是愚民。去到末世呢，去到教会时期呢，一样是有犹太人的愚民。现在在教会的当中，有很多犹太人都相信，这些就是犹太人的愚民。我们英文部都有很多犹太人，哈利路亚，这些就是在新约时代的犹太人愚民。罗马书的十一章五节，保罗亦都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这些就是教会里面的愚民。因为我上次都讲过，神给以色列人两次机会来到参加这个婚宴，这个羔羊的婚宴，他们都没有参加。所以当教会与耶稣基督在树天上举行羔羊的婚宴的时候，以色列人要经过地下七年的灾难。在这七年的灾难会发生什么事啊？撒加利亚书的十三章八节预言，有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会被剪除，三分之一呢是会保留下来，他们会仰望所被责的，就是被刺穿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是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第十节，有神的灵会晓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是会接受神，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是能够进入神应许他们的国。这个是什么国啊？就是千禧年国。我就是刚才所说，这个国的应许，地的应许，就会在千禧年国完全地实现，现时未实现。国的应许在撒母耳下的第七章，这个是我下半年会跟大家讲。那你说犹太人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旨意、神的话语落空了？不是，神从来没有说所有亚伯拉罕、约启山的后裔都是能够得救。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就是接受神、接受耶稣基督的，是吧？他们是会得到神的祝福。就是好像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九节所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一节的经文虽然是给我们教会，但是犹太人都是一样，他们后来才相信。到他们相信的时候，他们就会是真正得到神的应许，民族立场全个以色列都会相信，神的应许就会成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会进入与神所立的约，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是有民族和国的应许，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但是不等于每个以色列人在个人立场都会得救。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虽然在以色列人的当中，神不断地将属他的人和不属他的人分开，所谓有愚民，但是其实如果你留意的话，在人类的历史一开始还未有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已经是将属他的人和不属他的人来到分开。记不记得亚伯和该人？亚伯献的祭是神所喜悦，该人献的祭不为神所喜悦，跟住该人就杀了亚伯，是吧？神就即刻是立这个失特代替亚伯，是成为属他的人，又将属他的人和不属他的人来到分开。而去到罗亚呢，一家八口，他们是信神的，是将他们同其他的人分开，其他所有人都被洪水是淹没。所以不单止是以色列人的时候，神一早就已经将属他的人和不属他的人分开。我都讲过很多次，以色列不是教会，是两个不同的肢体， 但是你看以色列和教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亦都有不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是什么？教会亦都有愚民，教会亦都有相信的人和不相信的人。经文在哪里？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麦子和拜子的比喻。在树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十节，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耗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在教会里面会揀到人出来，捆着留着烧，什么意思啊？是会落到地狱。不是只有这节经文，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不是所有去到末世叫主啊主啊都是得救，是吗？很清楚。但是你说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啊？同埋以色列。相同的地方就是整体来讲，以色列是被神拣选的民族，但是个人来讲不是个个都得救，是有愚民，是吗？教会呢，整体来讲是教会是被神拣选来到完成以色列人没完成的工作，但是个人来讲呢，亦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得救，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就是我刚才所说，还有一样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在历史当中，神不断将以色列人属他的人、不属他的人分开，讲得很清楚的。在这里是有七千个，那里是有十分之一，这里是有三分之一，讲得很清楚的。但是教会呢，不是不断地分，由二千多年前教会开始到而家冇分开过。要几时分开啊？要去到最后先至将属佢嘅人唔属佢嘅人分开。呢、这个就係以色列同教会唔同嘅地方。係以色列人係衰咗，但佢仍然有神嘅恩典，同埋好清楚俾佢哋见到边个係属佢边个唔属佢。教会呢，我哋真係要好小心。唔到最后我哋都唔知道，我哋係要警醒。唔係所有话我有举手决志啊，我就係信主嘅人，唔係话所有受咗洗嘅人都係得救，甚至唔係话返教会，唔係话你有上主日学，係乜嘢呀？同神有一个个人嘅关系，你係追求认识神，你係渴望佢嘅话语，你是要读他的话语来更加认识神，以致你是能够越来越似耶稣基督，这个才是真正得救的人。愿神怜悯教会，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来追求神的话语，来认识神，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他。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人，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罗马书第九章的教导，给我们见到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旨意。是以色列人整个整体是你拣选的，要他们来到是将你的话语广传，成为外邦人的光。但是在个人立场，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是有愚民，教会都是一样。在整体来讲，你要我们来到是做以色列所做不到的事，就是成为金灯台照亮黑暗，是要将你的话语来到是广传。但是在个人立场，亦都不是每一个的基督徒都能够得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心，来到是更加的认识你，透过研读你的话语来到是认识你，以致我们是能够越来越似你，以致我们是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